天长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 一直在身边。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带走一切。 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yeah、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 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远方的眺望，期待的荣光，用青春丈量，山高水长，浪漫的故事扣动着心房，飞入梦里，长出明天的太阳。 我们为幸福歌唱，让歌声响起直飘扬，飘扬着我们不变的信仰。 我们为幸福歌唱，让歌声像满天星光，闪烁着我们奔放的梦想。 我们为幸福歌唱，让歌声响起直飘扬。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来到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给大家科普一个最近比较火的互联网装修。可能很多我们听众并不知道一个互联网装修和传统装修而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和概念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家，是来自就近家装的设计部经理哈，张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经理，欢迎您。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啊，我是北京就近家装设计部的经理，我是张红。 嗯 好，哎，张经理，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我就说到了哈，就近家装是一个互联网家装是吗？ 啊，是的，是的。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这个互联网家装啊，和传统的家装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是这样，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就近家装。就近家装呢，我们是与这个江苏建设、北京明业投资、上海一心电子联合成立的一个互联网家装。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规模呢，也在这个扩建当中，预计今年呢可以达到30家这个直营分公司。 30家都在北京吗？ 不，我们是要遍布全国。是这样。然后呢，我这边呢先说一下，说我们这个就近家装这一块我们呢是基于这个传统呢有一些区别，说传统公司呢可能会有很多呢让大家比较这个头疼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包括它的一些痛点，比如说您装修的时候从购买这个材料开始，那您很多有不懂啊，包括一些误区啊，这样呢会使您就是有很多这个过程中吧产生种种的一些不愉快但是我们这个互联网家装呢就是避开了这些的种种不愉快，因为我们是基于一个模块化就是模块化呢就集体的这个属于是我们承建的这么一块采购。我们从这个厂家有合作的这个直营厂家我们把所有的产品呢模块化，包括呢我们公司呢也会有一个这个囤货嘛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在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吧买这个材料呀，包括一些等等，这些减少了很多的一个困扰。 这是互联网家装和传统家装的一些不一样哈。 对。 我注意到您刚才所说的一些问题，可能我对这里面有一点点了解，我能听懂哈。但是如果没有一点了解的话，可能我们听众会有一些疑问。就疑问在这个传统家装，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模块化是互联网家装所独有的，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模块化相比传统家装的意义是不是在于，就是说，你看传统家装，咱们首先步骤先出设计图，满意了之后咱们照着设计图然后去装修，但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往往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设计图上的一些你觉得很喜欢的地方，某一个家具也好，某一个空间也好，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就在现实的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你买不到一样的，或者说可能有色差等等的，这个相似度是达不到100%的。那么在咱们互联网家装呢，是提前这个您说的模块是这个概念是吗？ 对，是这样的。 就是、你见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你按照小模块把你的往你的房间里去填充去组装。 是的，这个就是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您所见即所得。互联网家装我们呢新打造的一个就是拎包入住。就是让您在我们的这个样板间或者咱们的这个空间里头，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让您是有所见即所得的。那么 为什么会所见即所得呢？是因为这些东西公司里都有吗？ 是的。 就是公司是有完全有库存的，你不需要说到别的地方去买啊，去怎么怎么着， 不需要， 公司一手给你承办了，你看到的到最后装出来的就是这个效果， 对， 提前选好了就 OK 了， 是的，是的，对，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有些人顾虑说，那我看到你们家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装到每个家里都一样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什么呀？我们所有的模块，打一个比方来讲，说您所选到的这个家具包括我们所给您看到的这个您所选的不同颜色、不同的样子，我们的厂家呢都会给了我们一个这种模块，我们有这个模块呢来针对您家， 就是可能这两个家具形状是一样的， 对。 但是它材质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或者说它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来喜好来选择的， 对对对对。 好的，那这一时间哈该到了我们广告时间了，所以对就近家装感兴趣的听友们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咨询一下，那么电话呢是4000078395 4000078395。想问一下这个张经理哈，今天给到我们电台这个895或者是99听友朋友们有独特的福利吗？ 有这个是这样的，今天拨打我们这边呢，我们会赠送咱们的一个全房家电，就是您的全屋家电包括咱们的冰箱呀、空调呀、电视呀、净化器呀、烟机灶具包括微波炉等等，

漫步在雨里，没人笑我哭泣，不提我不提过去，几分同情几段言语，我宁愿安静，让时间去洗掉爱情。我常常回去回忆的森林，那时候你喜欢把手放在我手中，让我把你紧握，小小动作引我牵你走。但这时候我喜欢把手握在口袋中，两个字间流动，穿过衣袖，穿过拳头，穿过心头，人依旧，只是前进最后争执不休。走过1999世纪最末一分钟，许愿下一秒钟松开你小手。一张张日历有四季一个秋，有多少青春适合一个人活？不懂我不懂，为何常常来到爱情门口，独自看往事重播。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那么在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跟大家科普的是一个比较陌生但是又在我们身边的行业呢，就是互联网家装。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装修的需求哈，那但是呢这个互联网家装和传统家装一是参差不齐，二是我感觉也会有一点点百花争鸣、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出现。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选互联网家装还是选传统家装？那如果选互联网家装的话，互联网家装又有那么多，到底应该选择哪一家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那请到了专家是就近家装的设计部经理张经理，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些话题。再次的欢迎张经理。张经理，想问一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跟我们说到了哈，互联网家装和传统家装的区别。 嗯。 我有注意听到一个点是拎包入住。 对。 传统家装是装完了之后，确实哈，这个家具都是我后来自己配的。 是的，是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嗯。 那你这个拎包入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这个话说的难听一点，我想问一下，你看哈，我如果说花大几千块钱去住一个五星级酒店，我是拎包入住。 嗯。 那这个可能在这个郊区，村儿里面可能说一晚上几十块钱，这个小宾馆、小黑旅店。 嗯。 也是拎包入住，但是你这两者好像之间差的会很大。那咱们这个拎包入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能不能和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首先是这样啊，我呢给您讲一下，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拎包入住。 嗯， 那么拎包入住的概念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可以拿上自己的衣服，是吧？拿上自己的这个东西， 对啊， 我就可以入住了。 嗯，是啊。 但是这个大家呢第一点想到的就是说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质量，什么样的品牌。 对 啊 我们呢，那么就近家装采用的都是国内和国际的这个一线品牌。 嗯 啊，那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拎包入住，我们呢是从咱们的这个轻工辅料，就是说大家常知道的一种就是水电木瓦油。 嗯 啊，这是最基本的咱们的一个轻工辅料，然后再加上咱们的这个主材部分，那大家所传说说的就是一个硬装嘛。硬装这一部分呢就是包含什么呢，像咱们的什么地板呀、木门啊、洁具呀、瓷砖呀啊，这类属于是硬装的，再包含上我们的送的这个家具啊，包含到咱们的这个 刚才所说赠送的这个家电，到咱们的灯具，到窗帘，那么我们家居这类呢是33件套，啊，也都是国内和国际的这个一线品牌，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呢，那么对大家有一个承诺，就是一般呢，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个装修范围，大家都知道，保质呢是2年，基础是2年，然后防渗漏的这个工程呢是5年。那么我们这个就近家装呢，针对咱们节目组的这些业主呢，就是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说有来电咨询的，我们的延保呢是8年。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是说大家可能心里会有一些顾虑嘛，那么认为说是你如果是说你对于你的这个工期呀，或者是说我入住以后呢，这个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怎么办？这么第一点呢，跟大家说，首先呢，我们在大家入住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咱们的空气治理，就是给大家来治理这个环境，治理环境主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甲醛、苯和 TVOC， 因为大家知道有这个漆质的这个东西里边呢，都会含有这些有害的这个物质，那么我们公司呢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空气治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说真的可能是说认为你真的产生这个问题了，说我现在入住不了了，那怎么办？那可以说我们公司会给大家就是说重新再做，然后呢，如果是说大家认为那你这延期怎么办？我们会有一个赔付。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就近家装对大家的一个承诺，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达到咱们的这个质量，包括咱们的这个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环保，我们环保有承诺。 因为刚才确实是哈，我也准备打断您来着，就是说到这个，因为连家具都是赠送的， 对， 所以说才能说是零包入住，对吗？ 对对。 赠送的家具，可能我们买的时候，你看买一张床2-3万块钱能买一张床，便宜的几百块钱也能买一张床， 是的， 那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前一段时间在家里这个搬新家买了一张床，就是当时也是图便宜，大约现在过去应该是2个月了，屋子里面还是一进去会有那个甲醛的味道，那就每天就没有办法买吊篮啊等等等等的，那这个咱们给大家保障的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比如说次的家具。 是的，因为我们这点呢，就是说针对于所合作的这些厂家，那么第一点呢，我们都会看到厂家他有这个资质，就是他的这种资质呢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这个环保标准的，那包括如果是说刨去实木的这个家具，比如说像有一些板材的这类的，那么都采用他的环保标准一定要达在这个E0或者是E1级的这么一个标准。 这个E0和E1是一个什么概念 啊？它是一个欧标，就属于在国际上的一个认证。国际认证的一个标准。 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那达到这个标准之后呢，其实对于咱们正常入住来说，它就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了，不会释放过多的甲醛啊等等。 对对对。 就是说从这个环保以及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是的是的。 好的，那感谢张经理哈。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家具的问题哈，包括这个这个板材的问题以外，我还注意到您提到了家电，今天独属于895听众以及959听众的优惠，就是咱们只要今天打电话咨询的送全屋家电，对吗？ 是的是的。 这个全屋家电都包括什么呢？ 那么我们这个全屋的家电包括像咱们的冰箱，空调，电视，包括咱们的净化器，烟机呀，这个微波炉。 那问题又来了，是样数挺全，因为本来我还担心你会不会送我几个豆香鸡电饭煲，确实是大家电，样数也蛮全，但是这个国产的和大牌子肯定不一样，那我们送的是什么牌子的？ 是这样。 电视又是多大小的？ 是这样啊，我们冰箱呢，我们送的是咱们这个海尔三开门的冰箱。 哦，还三开门的。 对对对对。然后空调呢，也是咱们这个美的啊，也是1.5匹的啊。对，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 TCL 的电视呢，也都是这个55寸的这个。 55寸 TCL 的液晶电视。 对。 那还可以。不会担心是这个我连听都没有听过的这种 大牌子。不会，一定会是品牌的， 都是一线品牌的。 对对对。 好的，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哈，反正我是刚装修完，我就有点后悔怎么不早来呢。那这个我们的电话哈，重复一下，这一时间打进电话的听友都可以享受到我刚才说的咱们全屋家电免费送了。因为之前的拎包入住只是说达到了家具

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爱你越久我越被动，进入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OK， 这一时间晚上的18:38，这里是有机生活，欢迎各位。那么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叫做互联网家装。我们每个人呢都装修房子的时候肯定都希望达到自己心目当中100%的满意哈。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强调了一下，你看就近家装也是一个互联网家装公司哈。这个今天请到的是就近家装的设计部总监张经理。那张经理刚才和我们说到了一些质量上的保障，比如说能够给我们做到拎包入住。哎，这个拎包入住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是全部都包括了，甚至包括窗帘儿。 对，是的。 哎，包括这个家具以及家电。那么家具呢绝对不会出现比如说你住进去之后没法住呀，用的都是劣质的材料啊，甲醛超标啊等等的，都坚决不会的。那这有了张经理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障之后呢，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放心的。但是你看哈，咱们放心归放心了，知道你质量能保障了，这个大问题是没有了。又来问题了。我觉得如果可能是我爸妈装修的话，可能到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我装修的话，我不会，我会选风格，我会选我喜欢的风格。因为每个人装修可能一辈子就装那么几次，一次两次， 是的是的。 哎，都希望能够达到自己100%的满意，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就装什么样的。那关于这一方面我们这个公司是怎么样服务的呢？ 那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近家装呢，是针对咱们这个业主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呢有个实景体验馆，那么我们 实景体验馆， 实景体验馆，这个实景体验馆就是说，我像刚跟大家说的是一样的，您所见即所得，这个首先就是包括我们呢，现在呢这个有几种风格是在咱们公司的这个样板间，像咱们的欧式的、中式、现代简约呀、或者小法这种法式的，那么按照这个几个，我们有一个做。然后除了这一方面之外呢，那么我们公司呢也在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定点的这个小区，都会做出咱们一些经典的这个户型的这个样板间，这样的话呢也便于每位业主呢可以到那儿直接看到自己家的这个户型，包括所做的这个风格、款式和样子，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那么像我们公司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模块，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咱们定制的模块，模块这个做出来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有实景的 VR， VR， 对 VR 特别火，现在 VR 眼镜就我戴上那个东西就 能感觉 仿佛身临其境，是吗？ 对对，就感觉像在您自己家里是一样的。 哦，这是真的，是效果模型。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说会针对您所喜欢的这个款式的 样子的、 嗯、 这个我们来给您做到咱们的 VR 实景图里边、 嗯、 让您呢从您打一个比方来讲，说我走进我的客厅我就能看到是什么样子、 嗯、 我的卧室是什么样子、 哦、就是咱们出一个 VR 的那个实景图，如果您自个 360度、 嗯、您自己可以戴上这个 VR 眼镜， 嗯，对， 然后找一片空地， 嗯， 自己在上面走，自己在上面看就可以了。是吗？ 可以可以。 哦，哎呦，现在科技真的好发达呀、啊、这还蛮不错的哈。 对对、嗯、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比您像过去像您所说的以前像咱们传统的这些家装我自己出去买看的效果图，对着我买家具啊买东西啊等等的、 嗯、 这个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最后只有些近视嘛。 因为一是不一样，因为你看出效果图之后咱们是照着效果图去买相似的，这个是所有的家具也好建材也好这些模型在咱们的模型库里面都有的。 对， 我们是有实物的。 对，是的， 对吧？ 是的， 是每一个厂家，比如说我在你家进的木地板、 嗯、 那么这一款木地板你就要做一个模型给我放入这个模型库里面，以便客户选择。 对对 啊，所以我们是完完全全能够做到的，是所见即所得。 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包括像我们在一些咱们重点的小区里边所做的这个、 嗯、 经典的这个样板间呀、啊 嗯、 就是能让您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选材、 哎、 用料还有效果。 嗯 啊，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小区样板间是就近家装来做的， 嗯， 我买的这个户型和样板间的户型是一模一样的，哎、 嗯、 我就喜欢这个样板间， 嗯， 能够100%做出还原的做出来是吗？ 对，是的是的。 哎，那这又存在一个问题了，如果我楼上也挑到了它，那我们两家是一模一样的吗？ 是这样，这个的话呢我们是要根据您的这个喜欢，因为它虽说是这个模块化、 嗯、 但这个模块化里边也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这个东西。 嗯， 打一个比方说 嗯 啊、楼上喜欢的这个是这个款式和样子、 嗯、 但是它不一定是这种颜色，就是您在颜色可以互换的。 嗯 啊， 也或者说是不是比如说我看了两个样板间， 嗯， 哎，其中一个样板间的卧室我不是特别满意，我就可以换成另一个样板间的卧室。 完全可以啊，这个的话 直接倒过来就可以了。 对，模块可以互换呀、啊。 嗯 啊，就是、 模块指的就是这个模块。 对对对，就是咱们所见即所得的这个东西， 嗯、 这个模块。 嗯 啊，那么您呢？假如说打一个比方说，我看好的现在是这个简约风格的这个卧室、 嗯、 啊，那我比较喜欢呢是咱们这个现代风格的这个客厅啊、 嗯， 都可以来做 混搭风。 对对对， 或者说什么？其实说混搭风可能这样做的人不太多哈，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有的人喜欢家里特别明亮的那种感觉，可能我什么都不放，然后那这样我们从空间上就给人一种很开阔的视野的感觉。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是同样的装修风格，大体80%的相似度是一样的，但是呢，装出来之后其实你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会比较喜欢小空间。 对， 但可能我会把这个区域比如说这个上下的空间墙上的空间、 嗯嗯、 划分出各个不同功能的区间来。 对，是的， 有孩子的玩耍区啊、 嗯、 有这个休闲的喝茶的区域啊， 对， 等等， 儿童区什么 的。对，有的人可能就是我都不需要、嗯、我就完完全全是开阔的、 嗯、 所以是咱们做出来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一个个性化的东西。 对对对、嗯、这就是个性化模块来搭配的。 哎，那这个话说到这里了哈，这个咱们的质量有了，价这个风格啊各方面的也能也有了，那价钱我能公布一下吗，张经理？ 啊，可以可以可以。 价钱怎么样？价钱还是和上次来一样吗？ 啊，是的是的， 确定哈、 啊？确定确定。 好，咱们以80平为模板的话，原价是129,900， 对啊啊、嗯， 今天直接减了3万块钱， 对， 九万九千九， 对， 哎，其实10万块钱吧， 嗯， 那10万块钱就是可以做到80平的房子，直接连窗帘、连床、连家电、什么电视啊什么的， 全部都 对，全部给您配齐、 嗯， 而且保证的都是一线品牌，还有质保， 对。对， 各方面其实就相当于您去4星级应该能达到了吧？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那儿要 舒服。4星级没问题是吧？ 对对对， 那就好，那比4星级舒服应该就可以了。咱们听众就有概念了哈。好了，那我们来说一下电话吧哈。10万块钱80平方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标杆，您根据自己的空间来 自己算一下大约需要多少钱就可以了哈。嗯，电话呢是400-078-8395，400-078-8395。同时呢，也推荐您可以加一下张经理的微信，因为张经理的微信这边呢，可以更直观的帮您解决一些问题哈。微信呢就是13811333181，13811333181，八视频10万块钱全包圆，还送您全屋的家电，这都是今天在这个咱们节目里面听众所独享的。哎，如果您正合适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可以打一个电话或者加一个微信咨询一下，最后没有选择的话没关系，但是万一你选择了呢，你就可以多享受全屋的家电价值10000多块钱以及这个少花3万块钱的装修费了。哎，直接便宜了30000，又再送您10000多。好的，那电话就是400-078-8395，微信是13811。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新登热线0106137777。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利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吉利新帝豪七年销量超越100万，实力铸精品。荣耀推出吉利新帝豪百万款，与您一起向上再出发。现车已到店，地址北京京城苑吉利 4S 店，选购热线01061407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4月8号起，北京医改政策正式实施。7000多种药品将在阳光采购平台统一采购，加上取消15%的药品加成，本市医院药品价格总体下降将达20%。5号，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3月27号起，该平台已开出第一张订单，目前参与医改的3600多家医院已进入药品采购高峰期。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正式执行后，市民可在网上查询药品的进货价。北京日报消息，新发地统计显示，受蔬菜供应地转换影响，近期菜价表现出连续上涨的态势。据介绍，近期菜价小幅连涨态势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蔬菜供应地在进行转换，如四川架豆正在取代云南豆角，山东大棚豆王豇豆正在取代海南豆王和豇豆，山东大棚莴笋正在取代福建陆地莴笋等。一般来讲，刚刚进入上市期的蔬菜质量要好于尾期蔬菜的质量，价格自然会高一些。从总体看，今年冬春季的蔬菜转换衔接比较顺畅，菜价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个别蔬菜的衔接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断茬，但对蔬菜供应大局来说影响较小。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一千座喷泉同在一座小镇里头，迷路人们朝旋转在重复街道路口。 I say 我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满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这时间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有机生活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比较新的互联网家装。那么今天做客的是来自就近家装一家互联网家装的设计部经理，呵呵，不好意思哈，张经理。那张经理刚才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介绍了就近家装，那首先第一点拎包入住，第二点呢这个就是风格个性化，然后呢给大家再咱们简单的重复一下哈，拎包入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连窗帘都给您配齐了。 是的是的。 这个什么我不太懂哈，反正是从这个木什么木， 水电木瓦油，我们的基础， 对，叫水电木瓦油。 对对对。 然后包括送全屋家具。 对。 家具呢也绝对不会出现像什么甲醛超标啊这种的。 对对， 就 是 如果都是一线品牌的，过质保的。 对。 如果说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首先说咱不会出现哈，就如果您不放心，咱假使一旦出现的话需要返工，那么返工的部分咱们超出的工期公司还赔违约金。 是的是的，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连家具窗帘全部都配齐了，同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您打进电话咨询，这个是独属于895以及99听众的优惠的，就是送全屋的大家电。 是的。 包括电视是这个 TCL 的。 对。冰箱是海尔的。 冰箱是海尔的。 空调美。 而且还是三开门的。 对对对。 哎，都是这个加起来也是大一万多块钱吧。 一万多块钱 、全屋的大家电都包括了哈，甚至这个什么抽油烟机呀、 对 等等的都包括了，是吧？ 是的是的、 都是一线品牌。 对对， 这个是独属于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了哈。 是的， 赶紧的竖起耳朵听一下我们的电话。那首先来说一下微信同号的电话是1381133318113。1381133318。如果您正合适有装修需求，不妨打一个电话，加一个微信来咨询一下。最后没选择的话没关系，万一您选择了的话，这可就直接就是全屋家电免费送了哈。除了全屋家电以外呢，今天给咱们这个895和959听众的优惠还有就是价钱。那我说一下吧，咱们这个拎包入住全包圆的这样的一个装修模式，原价呢是 12万9千九， 咱们是按照80平来算的话哈。 是的。 如果您加80平的话是13万块钱嘛。今天现场咱们打进电话的听友朋友们全部直接优惠3万，12万块钱就可以了。 对，直接成 不是10万 、 对对对，10万块钱哈，直接优惠了3万块钱。所以说这10万块钱装修一个80平的房子，而且还是全包圆，还给您保质量，有点难得哈。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要说的，除了拎包入住以外，它就近家装还有一个模式，还有一个标签叫零元装修。 是的是的， 很诱人啊。零元当然肯定不是真的不让您花钱，这什么概念呢？来，张经理和我们解释一下。 那么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就近家装啊，针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业主和这个听众朋友们，那个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惠， 装修理财。 装修理财、 哎、 对对。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与咱们的像江苏银行、建设银行或者中国银行，我们有 一个三大银行合作。 对，三大银行合作。这样就是什么呢？您可以先装修啊，然后呢 再付款。 对，再付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呢在这边做呢，所有对咱们这个业主朋友呢也是一个免息，就您零利息零手续费啊，是这样的一块。打一个比方来讲， 零利息零手续费，比如说我待一年的话，我家有一个八十平的房子，我找你们装修花了10万块钱，然后我也不用付钱。 对， 装完了之后大约应该是10天，装完10天之后我开始付第一笔还款。8000多块钱。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您与我们这边签约了之后啊，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签约之后呢，咱们开工了，这边马上开工了，然后这边的话呢您就是需要 给咱们来付第一批款了。 嗯啊，哦，开工就付第一批款， 对，您是付给银行的。 哦，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您的钱是由银行这边来付的。啊，您给银行钱之后呢，像您的这个手续费啊，包括利息是全免的。 嗯 啊， 其实不是全免，咱们是利息全免， 对， 但是一年是有4%的手续费的。 是的， 这个手续费呢是就近家装给您付了。 对， 两年呢是8%的手续费。如果您要贷款两年的话，就近家装还是给您付4%，您自己只需要付剩下4%就可以了。 嗯， 三年是12%，就近家装依然给您付4%，只需要自己付剩下的8%。就是说，不论什么情况之下，就近家装都承担4%。如果您是贷款一年的话，直接就免掉了， 是的， 相当于免手续费、免利息。 嗯，对， 我刚才账没算完，就是说，如果我是80平的房子，装修完，拎包入住， 嗯， 全包圆，连窗帘都配齐了，还保质保量， 是的， 10万块钱。 嗯， 然后呢，我一年12个月，其实一年还一个月还8000多块钱就可以了。 对的。 哎，我觉得这对于这个咱们白领阶层来说还不重的这个压力， 是是，对， 很轻松的。 关键是你房子都已经入住马上小一年了，你的这个装修款还没有付完呢，所以说你很轻松的。 对，就是你都也是，你都已经入住一年了， 嗯， 然后完了你还在。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月就8000多块钱，不需要说哎我要哎呀房子买了没钱装修怎么办啊，你一直拖不需要。 对对， 你就装，放心大胆的装就好了，装完了之后你再来付钱，而且还不用一笔打过来。 是的， 分12个月。 嗯， 一个月8000多块钱，哎，挺好这个事儿。好了，那除了这一点，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想说一下工期。 嗯， 就近家装给我的资料是80平的房子，工期只需要45天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非常短。 对， 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属于我们的这种运营模式了。 嗯， 那么我们呢，像传统呢，可能是说您它有一些很多延期啊，包括咱们的这一些工程上，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主材定制上， 嗯， 它的工期是非常。比较长的嘛， 嗯， 那么我们呢，咱们呢是有厂家呀，与厂家有合作的，我们有一个预生产环节， 嗯， 那环节它好就是好在哪儿呢？像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啊， 嗯， 我们是批量化的这个生产嘛，然后我们有 比如说板材啊什么之类的， 所有的小，打一比方说橱柜。木门等等这类的， 不需要你再去限定了。 对， 哎， 我们有标准的模块， 直接就拉到你家里去了。 对对对，标准化模块化。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这一个工期。 嗯 啊，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你戴上 VR 眼镜，你都可以直接找一片空地，你都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房子装出来是什么样子 的。是 的， 是的。对， 然后其实就是你 VR 眼镜里看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模型就是在开工之前和就近家装来进行的最后的敲板决定。 对， 你决定照着这个做之后，就近家装马上就把你 VR 眼镜里看到的这些家具库存里都有现成的。 对 对, 对， 包括木地板啊， 对， 什么这个橱柜呀， 对，洁具呀等等， 哎，直接就运到您家里了，当当当就开工。 是的，是的。 所以说节省了很长的时间。 对对， 然后也当然也节省了很大的成本。 是的，而且这样的话也避免了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不了解啊， 嗯， 可能您在市场上买的一些东西产品质量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都避免了。 对，我觉得还有很认真的说，传统家装里面你要买的东西基本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不懂啊，那让设计师帮忙去联系吧。 嗯， 那其实基本上所有的东西设计，哎，我能说吗？设计师是有空 啊。是这样，在我们这个环节呢，我们公司这边呢是完全不存在于这种问题的。 对，因为东西都是公司 对 自己的。 对对对对，但是在传统的这个以前的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嗯，一定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所经过的这个中间环节比较多嘛，就像你买东西不可能说是从厂家直接您来拿货嘛，那要经过 N 种的这个环节嘛， 对， 这样拿到您手上就是层层加价是比较高的。 嗯啊，所以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就近家装工期这么短，然后价钱还这么优惠。 嗯， 这样的一个道理，您我觉得您听完就近家装这样一个运营模式之后应该就可以放心了，就知道他们的利润出在哪儿了。因为确实嘛，做

晒的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下雨下的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沉默，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在2006年发行的《我们的纪念日》专辑当中，范玮琪曾专门给她的丈夫黑人写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黑白配》，也是向黑人表达对爱情的坚定信心吧。可是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呢，我都愿意相信他们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或者歌曲里或者是在各档节目当中那样的恩爱有加。继续来听陈奕迅《暴风雨》。 拥有一切在我手里，一场风雨夜半来袭，还以为人生全有人控制，一觉醒来才发现一切随阳光消失。暴风雨不可理喻， 的事，破坏无意再委屈，不过是一段插曲，眼前的暴风雨再无情的都会过去。啊，暴风雨不可理喻，把美好的事破坏无意再委屈，不过是人生的小插曲，再无情的风雨有一天都会过去。我没有忘记那一年阳光多美丽。 这是陈奕迅的《暴风雨》，也是电影《暴风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这首歌整首听下来呢，旋律是非常的轻柔舒缓的，而且歌词也是充满了正能量。虽然跟电影的紧张刺激还有悬念迭起的节奏截然相反，但这也正是导演李光耀想要表达的主题。他也希望所有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呢，都能够感觉卸下包袱，然后松一口气吧。接下来是许美静的歌，她除了在新加坡、在台湾还有内地大红大紫过，在香港市场上也有过风光的经历，发行过的国语精选、粤语专辑都有了不错的市场反应，但是在00年呢却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来听到这一首经典的歌《蔓延》。 看着你渐憔悴，看着梦轻轻地远飞，所有坚持竟然留不住这一些快乐，辜负你的选择，让未来变得难预测，转身以后我才发现不曾如此被深爱过。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任再狂的风雪也不能熄灭曾经如我的缠绵。失去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悔恨静静蔓延，那回忆如风雪，可不能够冷却对你如我的爱恋。悔恨静静蔓延，那

熟悉的空隙守着，对自己有一点闲，充当着背景音乐。但是一个人在家的我，却不想家园。It's my favorite garden when I was a boy。今天的客人忘记了是谁。 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良还有李晟，徐良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而他呢居然是95后。这首歌听起来呢可以说是让人感觉毫无压力，旋律又上口，所以两个人在合作当中应该也是默契十足的。说真的，我第一次听这首歌里面的女声，觉得完全不像我印象里的李晟，怎么会那么的甜美还有温柔呢？接下来的这一位呢，绝对不能用温柔来形容他了，但是呢，他却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苏芮，跟着感觉走。 轻轻挥洒自己的笑容。

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风。 雪这首歌是陈慧娴《归来吧》专辑当中的一首粤语歌，其实很多人对陈慧娴来说似乎很熟悉，可是又不太明显。尽管她和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曾经是并称四大花旦啊，但是很多人听到她的名字肯定不会像听到罗大佑那样马上会陷入到那个时代的回忆。当然她也没有像王菲那样红得发紫的时候，可是她的很多音乐啊，真真切切地传入过很多人的心里。当然最后一首歌啦，肯定也不是新歌，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彤彤，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自由都无法挽留，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就 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